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19面，619面第一行，从当中看起，从第三句，从这看起，第三句，信心坚定，智慧明了，无事无虑，于法无疑，故无有忧虑之思。这个地方所讲的第三句，是况无他念，无有忧思。接着下面有自然无为，虚空无离。后面还有一段经文，我们还没讲到。信心坚定，要智慧。没有智慧，信心不要说是坚定，可能信心就没有了。现代在这个社会，男女老幼，我们细心观察，有几个人有信心？不要说别的，对自己啊，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现前的社会最严重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其他都在其次。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又何况事出世间法要想成就，完全在信心的基础上。中国自古以来懂得教育，重视教育啊，对于教育下的功夫最多。叫什么呢？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佛菩萨教化众生，信心摆在第一，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这信心多重要啊！信心如果没有了，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皆没有了。信什么？头一个是信自己。现在谁相信自己？ 在佛法里面，第一个信是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你才成得了佛啊。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啊，这个人学佛一定成佛。啊，在中国传统，古圣先贤教人，人心本善，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是圣贤，你承不承认自己可以成圣，可以成仙啊，这个是世出世间教学第一个目标啊。求学不是为升官发财，与那些事情毫不相关啊，中国传统就是要你成圣人、成仙人啊，佛法教育就是叫你成佛、成菩萨。那你要不信，就没法子了。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跟我们讲信，讲了六个信。啊，净宗能不能成就，能不能往生，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信。信在第一，没有第一，二三就没有了。有二肯定有一，有三肯定有一二，他才能成就，他才能证果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事发这个信就落实在四科啊，落实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所以中国在古代确实礼仪之邦啊，和谐社会呀，大同之治啊，这不是理想。曾经做到，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汤是大同之治啊，夏商周是小康时代呀，啊，标准的小康啊，夏商周这三代。啊，怎么成就的？通通是教育成就的。所以古人总结这种成绩，说了两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特别是佛法，佛要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觉悟啊，破迷开悟啊，用什么？用教学普门平沙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 无论用什么身来实现，没有不教学的。啊，实现的身份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方向跟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叫成佛之道啊。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六度是从布施持戒到般若。啊，简单明了。那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失掉了信心。由于失掉信心，我们的真心不能现前，全是妄心。妄只能学到妄，决定学不到真的。啊，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也是妄。佛法说一真一切真呢、啊、如果是真心，没有一法不真。如果是妄心，连大乘经典都是虚妄的。这叫什么？境随心转。这个事情就难了。要真正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大圣大贤的境界，用妄心是决定做不到的。一分真心，印光大师讲沉静，沉静是真心，真诚恭敬啊，真心里都有啊，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里头有傲慢。啊，就轻视别人。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没有重视。啊，轻慢心的，这就没办法了。啊，圣贤的典籍，随意的批判，这就是说他对古圣先贤对佛菩萨不以为然，甚至是他们的错误很多，他们搞迷信，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啊，他们留下的东西是一无所取。这样的态度来看他们的东西，他们东西在这些人心目当中一文不值。啊，圣贤人的境界，别说圣贤了，中国古圣先贤，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啊！佛经上不可思议，你无法去想，这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谈到信心坚定这句话，我们感慨万千。啊，我们是从小父母教导， 这都是在儿童的时代啊，五六岁我还能记得啊，学了一年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我记得第一天上学，啊，父亲带着我去，私塾，设立在祠堂里面，啊，晚市宗祠，啊，在乡下了，啊，祠堂盖得很大，很庄严。一年除了有几次祭祖之外，祠堂是空着的，就多半利用祠堂办学。啊，只有一位老师教。啊，学生有20多个人，不到30人。啊，程度不成器。我那个时候最小。啊，6、7岁到15、6岁。啊，每一个学生读的课文不一样，老师个别教学。第一天上学，啊，父亲带了礼物，束修啊，供养老师的。啊，到了他们的礼堂，实际上就是祠堂的里面的祭殿啊，祭祀祖宗的这个大殿，我们看到当中立了一个牌位啊，很大的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大臣至圣先师之神位，就是孔子的神位啊，老师坐在一旁边，同学站在两边。啊，父亲带我先向孔子牌位，行3跪9叩首的大礼。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3跪9叩首的大礼，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表演，永远记在心里，尊师重道啊！我父亲对老师3跪9叩首啊，那老师也不过30来岁啊，啊，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你说能不听老师话吗？啊，我们亲眼看到父亲对老师那么样的恭敬礼拜。啊，同学在两边啊，个个都是这样的。每一个进来都要拜师啊，你说重复多少遍。这个印象深刻，让你永远记住。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得有这么一点点观念啊！接触圣贤文化、佛教经典，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你成就大小，完全看你沉静心。印祖讲得好啊。我到30岁才看到这个印光文钞啊，啊，第一次读这个书在印红茅棚，刚刚把职务辞掉跟禅院法师 啊，居士身份。啊，法师叫我读这部书。第二年到台中，李老师送我一套书，打开来一看，就是印光大师文钞四册。啊，一分沉静，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出家之后，我出来讲经了。我讲过六祖坛经，我跟同学们谈过。神秀大师跟六祖多年了，六祖会下了。他是首座，是六祖大师的助教啊。可是六祖传法传个慧能，没传给他啊。每个人都以为传给他，为什么无祖传个慧能？我们用印光大师的话来说，慧能大师是万分沉静，他得的是万分利益，而神秀大师可以说他是百分沉静，他得的是百分利益，不一样啊。啊，我们跟神秀比的时候，他百分呢，我们顶多只有十分。那现在这些人呢，连十分都没有，那他就不如我了。啊，这叫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如果你要问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够学到佛法真正的，所以说像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早年见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我就向他请教这问题啊，大乘佛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叫我们很快的就切入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没讲错我们学了六十年了啊，金教爷读了不少大乘经教佛确确实实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放下见思烦恼你就证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你就是菩萨，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了，你看不是看破放下吗？啊，看破怎么讲法呢？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世尊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把它证明。啊，德国 普朗克博士，这是个量子力学家啊，他发表论文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从哪来的呢？物质现象是有啊，为什么说它没有呢？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从哪来的？从意念产生的。这跟佛说的一样啊。啊，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话讲的太多元了。啊，境随心转，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心能转境界。啊，念头集中，它就能转。啊，变魔术啊，是一个茶杯放在这里，可以把它移到这边来，那不是魔术啊，意念把它转过来的，就他意念能集中，我们不能集中，我们集中，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啊，不但是从桌子这一边转到那一边的，那能力可大了。那所以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呢，都被现在科学证明了啊，我们如何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信心人没救了。啊，古人这个信心是从小养成的，他信父母，他相信老师啊，他相信兄弟姐妹，相信朋友，相信乡亲父老，他都相信，他相信这个世间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所以社会和谐，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现在整个社会乱了，为什么原因乱呢？信心失掉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你这个问题多严重啊！信心没有了，智慧就没有了。他有的什么？他有知识。他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从真心里头生的，知识是从妄心里头生的，妄心在佛家讲就是阿赖耶啊，八识啊，八识五十一心所妄心啊，啊，阿赖耶里面的业相，现在科学家叫它做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意念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有能量生信息，有信息再生出物质现象。啊，物质是意念生的，意念从哪里来的？现在科学家还没搞清楚。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意念是无中生有。啊，这个话我们能懂。啊，佛法讲得很清楚，意念是你的真心里面生出来的。真心在哪里？真心肯定有，没有真心哪来的妄心？妄心是一真心起来的，妄心就是阿赖耶 啊，所以说能量、信息、物质现象全是从真心生的。啊，真心在哪里？真心绝对找不到。为什么？真心没有这三种现象，而能生这三种现象。啊，科学可以说已经达到明心见性的边缘，就差那么一点点，哎，他就成佛了。啊，但是他成不了佛，什么原因呢？佛说了，你要想见真心，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那换一句话是，你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真心就现前了。你就见到了，科学家就差这么一点啊！他现在还用思维想象在思考着，这做不到。这个大乘经里面讲，他的极限就是到阿赖耶，那他现在已经到极限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靠大乘佛法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回头再去学传统文化，你才真正体会到圣贤境界。啊，古人所谓孔颜之路，啊，孔子颜回之路去，那是圣人境界。啊，为什么我是用大乘佛法来建立信心呢？因为大乘佛法讲得透彻，讲得清楚。我们在这里用科学来对照，能生起信心。啊，传统文化不容易，传统文化的信心要从小建立。啊，现代的知识分子非常非常困难。啊，由此可知，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讲求的明心见性啊。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就是明心见性。啊，在亲民，在知遇至善。中国古代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到这个境界，明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圣人境界，尧舜禹汤啊！啊，他们管理国家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啊！传贤不传子孙，啊，你看尧传给禹，禹传给汤，啊，传个舜，尧传个舜，舜传个禹。那个时代是天下为公，啊，禹的儿子启确实是贤人，啊，得到大家的拥护啊。其本来也是想找别人的时候，大家说他的儿子太好了，传给他以后就变成家天下了，啊，从大同就贬到小康了，啊，在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啊，是不是不好呢？好与不好都不能说，必须是 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啊，所以制度啊，固然是治国之本，它不是最重要的，人是治之源也，人重要，人要是圣贤，什么制度它都是圣贤，圣贤之治。人要不善，什么样的好制度到他手上都变坏了啊！所以中国古人对制度是看在第二，怎么把人教好啊，这个是放在第一。人要有智慧啊，真正智慧开了，与世无虑，有知识还不行，有知识的人有律，他有义啊，这个律就是忧虑啊，有智慧的人没有忧虑，有智慧的人没有怀疑。释迦牟尼佛没有律，没有怀疑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心？叫真心。真心是什么？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这是真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啊，现在诠释掉了，清净变成染污啊，平等变成了高下。啊，就变成迷惑，就错在这里啊！可是真心永远不会变，那变的是变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只要我们把妄心丢掉，不要它了，真心就现前啊！不用它了，真心就现前啊！我们看见色闻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不执着，不分别，不用第六识，不去想它，不用第八识，真心就现前，只要你肯不用它就行了嘛。啊，那你是一想，我这东西不用，那我不是无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吗？你错了，真正不用的时候，你什么都明白了。啊，过去未来你都明白了。啊，真心像一面镜子照见呐、啊，不是想见的，不是分别见的，不是执着见的，照见呐、啊，他才能看到真相。真相是什么？无蕴皆空。啊，你们大家读心经，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啊，他告诉我们，他是用身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没有了，全完了，全都化解了，是真的。智慧一开，全没有了。智慧没有开的人遭难了，智慧开的人不受难了，他没有了。所以苦乐忧喜都是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也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啊，你了解真相就明白了啊。所以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心性坚定了。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文，若有净宗，再回过头来，就净土宗的教义啊，怎样理解这段经文啊？况无他念，万缘放下，真放下了，你在净宗要想成就，你不放下怎么行呢？啊，要放下。行为盗墓啊，这一句话是一念单体，无有忧思，那当念即是。这个解得好啊，完全用净土宗来解释。啊，头一个要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如果不放下，那么你就是继续再搞六道轮回，你不想再搞轮回了，那你就得放下它。轮回太苦了，生生世世这苦不堪言，尤其现在是现前的社会啊，我在这个社会上住了85年了，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好处？就像《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80岁了，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啊，中国古人把人生配合春夏秋冬来说，很有味道啊。人从出生到20岁，这年少啊，叫一个人一生的春天啊。20到40呢是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啊，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80以后没有了，80以后。随时可以走了，这春夏秋冬啊，你都过完了啊，该放下了。那放下到哪里去呢？放下到极乐世界去。行为盗墓啊，就是一念单提，就是求生净土，就这一个念头。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再有别的念头就错了啊！你应该要了生死出三界啊，80以上还不了生死出三界啊！啊，无有忧思。啊，什么烦恼习气统统断掉了啊！所以当念即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可深了啊！我们前面 受苦。一声佛号，万虑齐消，灵光独药，迥途根尘，沁然独存，何惜何有？古云无有有时，这对了啊！所以就是一声佛号啊，一部无量寿经，一声佛号。真正善根深厚的人，有福德的人，听到这个经呢，生欢喜心呢，真听懂了，他什么都放下了啊！就像《金刚经》上佛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放下了，不学了，只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本师啊，啊，我每天礼佛3拜，拜本师。第一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南无本师阿弥陀佛。第三拜，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为什么这么拜呢？释迦是应身佛，弥陀是报身佛，毗卢遮那是化身佛。佛有三身，法报应三身，三身是一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报身是体啊，这个化身是体，报身是自受用，应身是他受用，教化众生的啊。所以我们拜佛是这样的拜法，念念不忘，念念不离啊。是当念即是啊，一声佛号，如果我们有什么顾虑，心有不安，心有牵挂，心有烦恼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啊，这个东西一现前，通通归阿弥陀佛，用一句阿弥陀佛同而代之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是什么境界？跟禅宗讲的灵光夺耀，灵光的智慧显现了，迥途根尘，根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尘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从六根六尘里面解脱出来了，这叫脱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沁然独存，这个独存是真心，或者说是发生了，何惜何有啊？不但喜忧不可得，没有了，染净也没有了啊！喜忧是六道里的事情， 染净是四圣法界的事，四圣法界也没有了。故云无忧有死。这一大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现在继续看下面经文。自然无为，虚空无恋，淡然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这自然两个字啊，贯穿全段。乃因摄得其中而自然如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字就是此地讲的中字啊，如何能够摄得其中。大乘佛法里头这个中字是中道第一，就是自信，就是真心，用真心，用自信啊，或者是用信德，一切都是自然的啊。这个自然前面念老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而如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在这个法里头去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就错了。为什么呢？一动念你就迷了，你的心本来像水一样，水很干净没有染污，水很平没有风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所有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智慧。你一动念呢，就起个波浪，那波浪就照不清楚了啊！水动的时候，它就这个景照的景观它就模糊了。动得越厉害的时候，那就更照不见了啊！古人用这个比喻非常之好，所以用心要如同镜子一样，用心要如水。所以我们供佛啊，供佛供菩萨供具里头最重要就是一杯水，不是他喝，他不是喝的，那一杯水是表法，叫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心跟水一样不一样，没有染污没有波浪，表这个意思。供水就是用我们的真心去供养佛，他取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供茶错了，茶有颜色有染污啊。所以这个供具啊，这个杯子最好用玻璃杯，透明的，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它是表法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心像不像这个水这样的平，那就平等心，没有染污就是清净心。你看它照就是觉， 啊，所以一切工具当中啊，这杯水是最重要的。什么工具没有，就这杯水，代表我们的这种真心供养。其他都是附带的，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我们得懂这个意思，这杯水就起很大的作用了。啊，明白这个意思，古人有，现在我觉得比古人更有必要。啊，为什么呢？古人这个桌子上摆的是文房四宝，文房四宝里头就有清水，它做什么用呢？洗笔的，笔洗完字之后把它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这个水倒掉，要换一盆清水，那桌子上有水。啊，那学佛的人是这桌子上一杯水，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我读书是不是真心，我写字是不是真心，我待人接物是不是真心。好哟，这个妙计了啊！那现在要是做官的人办公桌上摆一杯水啊，我处理事情是不是真心，是不是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那不就是佛菩萨在做官吗？佛菩萨在做事吗？就妙极了。那你不看不晓得，一看就马上提醒自己。啊，决定不能染污，决定不能够起波浪。那你就舍得其重。用真心是中道啊，为什么呢？不偏不斜。你做的事都是好事，肯定是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啊，绝对没有利益自己的念头，有利益自己，这是一边染污了。啊，所以自然如是。自然无为者，不应造作，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此真无为。若因造作呢，那就是有为法了。啊，那叫什么是造作？起心动念是造作，分别是造作，执着是造作，啊，用我们头脑去思考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造作那叫有为法。啊，所有一切是因为我们自己思想设计发明创造啊，去施工，全是有为法，不是自然。啊，自然才叫做无为法。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无为法。啊，他晚上住什么地方？大树底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日中一时到外面去徒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过的是无为法的生活，他把无为法在生活上表现给我们了。啊，每一天教学无为法，释迦牟尼佛没有写过讲稿，没有写过什么大纲。啊，没有先想一想的时候，跟你说什么的没有。 啊，你提出问题也没有想想我怎么回答你，没有，都没有，全是自然的。无为也，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这叫真无为法了，行吗？你肯干你就行，那你不干你就不行。啊，为什么呢？在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在中国做的。啊，他不认识字，他一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安住无为，也就是安住清净平等觉，慧能大师一生教化众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讲稿，也没有写大纲啊，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众多的人，啊，他一生做，随口就说出来了，把它记录下来，哎呀，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啊，你让他写，他写不出来，他不认识字。世尊所有一切经典他也没去读过，别人拿着经典向他请教，念给我听，念完之后他给你讲解，无为呀，这什么？这智慧吗？智慧从哪来的？摄得其中，智慧就开了。稍稍有一点偏斜，智慧就没有了。啊，中的意思，不偏不斜。啊，丝毫偏斜都没有，这心在正中。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心，真心就是中，就是此地中的这个意思，也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为什么你真心现不出来呢？你有妄念，你有念头。你看，前年灭了，后年又生了，这是妄心，全是妄的。你真心从来没有露出一丝，啊，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参禅的人、持咒的人、啊，诵经的人，有经验。可能有很一刹那的那个真心，那但第二年的真心又没有了，他保不住，他也能保住啊，他功夫就成就了，他保不住啊，有没有？有，真正用功的时候有，有这种现象，这个现象是好现象。啊，自己要能够慢慢把它保持，就是时间给它延长。啊，先是一刹一闪就过去了，希望能把它保持几秒钟，保持到十几秒钟，保持到一两分钟，那就叫什么？那就叫定了。 这个定在佛经的名字叫味道定。要到家的时候他就长时间保持了。你这个还不到家，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但是它是对你信心有很大的帮助。你有这个经验，你就相信真有真心，真有这回事情。心是定，定就是至心一处嘛。念佛，我就把心定在佛号上，就会产生这个现象。久久真的定住了。定住之后守住，不要把它失掉。就会豁然大悟，他就开悟了。悟也不要欢喜，保持平常心。为什么？他本来就是悟嘛。过去迷是自己错了嘛，这自己本有的东西找回来了，有什么值得可惜的？用平常心保持。为什么呢？它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你不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要经过很多次的大悟，才能到彻悟。可是有这种境界，虽然不是彻悟，往生净土是决定有把握。甚至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都不妨碍呀！这个在佛法讲了生死出三界，生死了了。你要问我们学习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到？这个问题别问任何人，任何人跟你讲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问谁呢？问自己。自己什么时候放下，放下多少，你就问这个，你就明白了。如果像慧能大师那样一下就放下，他放得真干净。在五祖和老和尚一句话之下，他就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放下，他成佛了。这种人不多。这在佛法里面讲上上根人。上根人做不到。上上根人，六祖慧能一生经过他的调教，大彻大悟，达到他相同的程度有43个人，都是明心见性，渐渐成佛，但是不是像他那样一次就放下的，就是上上根人没有。他所教的学生有几个月开悟的，有几年开悟的，有十几年开悟的，有二十几年开悟的。但是开悟之后境界都完全相同。那么这就是他放了多少不一样啊，到最后真的通通放下了，境界就平等了。所以他43个同学里头根性不相同，但是都是立根， 不是立根一生达不到这个境界，一生达不到这个境界可就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呢？你出不了轮回啊，还是在六道啊。来生当然它不会是人生，来生什么接着修，但是来生修至少要耽误十几年啊，他投胎啊，再慢慢长来啊。啊，那来生的时候能不能预备好老师啊，这套佛法有可能，但是不一定。遇到好老师第二生可能会成就。啊，也可能遇到不好的老师，几个轮回一转功夫就退了。这个东西麻烦了啊，进进退退，多少劫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远远不如净土啊。净土法门好啊，只要稍稍有一点点小功夫就能往生。往生之后啊，决定不退转，在极乐世界可以说保证你一生大彻大悟，见心成佛啊！到极乐世界是保证版呐、啊。每个人在极乐世界学习成佛，早晚不同。啊，有人到那去很快他就成就了，有人在那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要根性不相通啊。说在讲还就是习气肯不肯放下，问的关键就在此地啊，彻底放下马上就成就。啊，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彻底放下成佛了。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彻底放下成就了。啊，你看衣钵就传给他了。啊，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有为跟无为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搞明白，虚空者之心如太空啊，开广无际，力垢无染，不受一尘。这是什么？这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哪个标准？跟自己好好的核对一下，就知道啊，我们的真心完全迷了。头一个，我们的心量很小，不是像太空。我们心里能包几个人啊？喜欢我的我包容他，讨厌我的我排斥他。这是什么心呢？凡夫心，六道轮回心佛经上所说心包太虚量州杀界，那是说谁呀？是我们自己，不是说别人呐。啊，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空杀，量州杀界。释迦佛也如是，十方佛皆如是，你我他也如是啊，没有两样啊。 啊，那个心量小是心量小是烦恼啊，是习气啊，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要这么执着？明明你这一生可以去成佛做主去了，何必去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本来没有，是你自作自受啊，是你自己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尤其是执着，执着一放下，六道就没有了，这个梦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四圣境界，就是说从凡圣同居土你一下就升到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是哪些人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住在里面。你升等了，升到那个境界去了。如果你还有丝毫执着，你就去不了，你在这六道里头。谁能帮助你超越六道？是你自己帮助你自己。佛菩萨没这个能力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不必修行了，用不着放下了。他也不帮助我们，他慈悲何在呀？他没办法。所以佛菩萨能帮助我们，诸位要记住，就是教学，把这个理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他是怎么样从凡夫修成佛的，把他的方法经验告诉我们，提供我们做参考啊，这是他真正帮得到的事情啊。帮不到他就说帮不到，他不会骗你啊。佛菩萨加持你保佑你，用什么？就是经教保佑你，经教加持你，你要真听得懂才行，你才能得加持，你听不懂你得不到加持啊！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听懂呢？前面我讲了，要用真心，真心啊，至诚恳切的心来求法，你就会听懂啊！你读这些经文，你读这些注解，你就真正能体会到里头意思啊！你没有真心，你没有真心，你听也听不懂那听不懂怎么办呢？多听，一年没听懂，两年，两年没听懂，三年啊，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一直听下去，慢慢就懂了。啊，我有那么一点真心的、真诚心的，但是我不相信净土啊。啊，我喜欢经教里的理论呢。啊，所以学佛在大乘经上搞了十几年才相信净土。但是要不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净土难信的。所以以后看到经文呢，这个法门叫难信易信。我体会到这个意思。啊，我学佛信净土十几年。啊，怎么相信的净土？我跟大家讲过我讲华严，讲楞严，讲法华，才相信净土。 啊，所以我的净土法门是《法华楞严华严经》把我引到净土来的。啊，要没有这些大经大论，啊，当年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土，我很感激他，我没接受。啊，我感激他的慈悲、真诚戒引。啊，那个时候，我以为净土比不上华严、法华、楞严。啊，这些大经大论，所以时间精力用在大经上多，这个是不消一顾啊！啊，小看了他了。到这些经典里面看到文殊普贤，这个是我们最仰慕的菩萨，最佩服的菩萨啊！他们怎么成功呢？原来都是念阿弥陀佛成功的。看到这些经文，汗毛直竖啊！这怎么回事情啊？啊，细心学阅读，这就服了。啊，到最后看到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他在要解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念佛成佛的。我们这是死心塌地，才晓得这个法门殊胜。再看这个经呢，就不一样了。以前看不出奥妙啊，现在再看，哎呦，字字句句无量意，字字句句是精彩绝伦呐！一切经都比不上啊！啊，我要没有通过那样的基础，啊，又没有人给我讲的这么透彻、这么明白，你叫我信可真难了。啊，我从小要叫我信一桩东西，我一定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才会相信。我没有搞清楚、搞明白，我不会相信啊！啊，是小时候，啊，母亲言拜佛，但他不是修佛，只是上庙里面烧香拜拜而已。啊，小时候带我们去到庙里烧香啊，一年城隍庙总得去过几次啊，阎王殿给我非常好的因果教育啊，可是长大了，不很大了，十几岁上学了，就不相信了，就认为那是迷信。啊，一直碰到方东梅教授，我才回头。26岁，啊，回过头来想一想过去，啊，母亲带我去看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啊，再回忆一下，感觉到有道理。啊，尤其是迷信，迷信能传几千年，它没有道理，它早就被人抛弃了。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天神鬼神，就会认真留意去研究它，啊，慢慢就了解了。啊，用佛法来研究，很 了解什么？他是众生，他跟我们一样，我们存在，他也存在，只是不同空间为此。这科学所说的，那在佛法呢，是不是同在一个法界？啊，所以十法界，十法界不止十了，无量无边的法界，认真来说，就是科学所讲的空间位置。啊，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执着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分别执着，这个空间位置就没有。没有说没有，你就通通能看到，能听到，能接触到，为什么障碍没有了吗？啊，于是我们对所谓特异功能的人，啊，有些神通人，我们就肯定他，啊，他不是在胡造谣言，这是有可能的。啊，那对这些人呢，那我们得很小心谨慎。啊，是有可能，但是也有冒充假的。那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遇到真的没问题啊，遇到假的，那你要是听他的，你就上当了，你受骗了。啊，那要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呢？要用智慧，要用佛法，要用圣贤教诲。啊，来判断，啊，他提供信息没有关系，啊，我们应该怎样接受这些信息？怎样啊，用这些信息带给我们好处，正面的，啊，不要受负面的这种伤害，啊。这个就要定要会了啊，所以解决问题我们是依圣贤教诲，依经典的教训啊，避免错误啊。孔子说啊，敬归身而远之啊，远不是阳气，远是可以接近他，要恭敬他，他也是一类众生啊，要尊敬他，礼敬他，供养他，不能接受他的教训啊。他里面有很多劝善归过可以用，给你讲修行的法门不能用，为什么？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你依照他的方法修，你跟他同类啊，依鬼的方法修，将来你就变成鬼道；依天道方法修，你将来就到天道；依魔的方法修，你就变成魔道。嗯，他是你老师，你跟他说吧，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我们不跟他学那些，我们跟佛学。哎，他有东西跟佛经所讲的啊，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好事情，我们赞叹他。啊，我依佛教，我不是依你的教。这个界限要划清楚啊，你就不会上当了。啊，听到信息是增长见闻。啊，一定要把这个见闻变成智慧而不是知识，这就对了啊。所以心量要脱开啊，开光无际，利垢无染，自私自利是染污，明文利扬是染污，五欲六尘是染污 这个东西都不能要啊，要时时刻刻警惕。为什么呢？我们染污已经成了习惯了，我们的染污已经非常严重啊，时间非常久远，现在才觉悟，这个染污要是不除掉，不能往生。啊，染污愈轻，往生又有把握，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会增高。啊，尽量要把它消除掉。啊，不收一尘，心里头一尘都不要放在里头。啊，心里面放什么呢？只放阿弥陀佛，或者是只放这一部《无量寿经》。你能把《无量寿经》念背，二六十中，时时刻刻，没有事的时候就背经，一遍一遍的背。啊，或者是念佛，佛号不要间断。如果不念经不念佛，你的杂念就起来了啊！杂念是继续搞轮回，念经念佛是决定生极乐世界，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走哪一条？这个我们自己要常常想啊，走哪一条路啊？时间不多啊，人生在世，活一百岁的毕竟是少数啊。古人讲的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我现在几十年不看报纸了。啊，没有学佛之前，我每天看报纸。这26岁以前。啊，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首先看天下大事，我不看这个。我看报纸上登的讣文。啊，哪些人哪些人今天走了，天天看这个，看这个干什么？慢慢轮到我了，我有这个警觉性所以这个事也许就是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生死事大了。每一天走的那个人不见得都是老人呐。有40-50岁的，有20-30岁的，都有啊，你去看啊。啊，这对我们有很大的警策。啊，学佛之后，我就把报纸丢掉了，不看了。啊，电影、电视，一切媒体，统统放下了。啊，看的是佛经之外是一些书籍，看这个了。啊，对这个产生了爱好，说不受一尘，下面无念，一发不离，好啊，干干净净的。这个一发不离是什么呢？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孔老夫子一生真的是一发不离啊，他老人家一生所学的 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通通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标新立异去立法。啊，我们现成，简介现成的，下联句汇集的，和黄念祖注解的，现成的。我还要立个什么？不需要了。我依照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啊，去拜阿弥陀佛做我们的本师。啊，南无本师阿弥陀佛。去跟他老人家学去。啊，我再告诉诸位，他老人家也是一法不离。为什么？没得离的。清净心中一法都没有啊。你怎么会离一法？离一法会被科学家找到。就是因为他一法不离，科学家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法不离就是真的真佛，立一法是假佛。啊，佛佛道同啊。啊，自信是圆满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利益法这种全都没有了，就变质了。啊，不只是六道，设法界的众生都是立了一法，立坏了。这一法是什么呢？我，有了我了，就坏了。这个法力的不好啊。啊，没有我啊。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教我们，把思想放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但思想要放下，四相那个念头都不能有，才干净啊。所以后半部讲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见都要破掉啊，我人众生的念头都没有。世尊给我们表演，教导我们，是随顺我们的意念说的。啊，说思想，说思境，他心里头没有啊，他是真心，一法不离。淡安，淡是淡泊，安是宁静。修道人一定要契入这个境界啊，淡泊，这才能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啊，只消业，不再造业，你的业才能消得干净。啊，你在消业，同时又在造业，你的业永远消不干净。啊，所以“淡安”这两个字就非常重要了，要淡泊，要安静。啊，水流。平满之貌啊，水流得很平，也满了 啊，这是淡安的样子。文献宋玉富愧淡淡而变如，这个意思是水波相及，相似相续，此于心力断肠，平满与平等圆满。这些都是自然的，本来都如是啊。啊，心力断肠呢，就是念头没有了。断肠是对立的。啊，真心是常，常住它永远，它不生不灭。所有现象是断灭的，啊，相是断灭的，作用是断灭的，体是常住的。啊，这是事实真相，要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变成阿赖耶，就有妄心。不放在心上，你没有妄心。没有妄心是谁？法身菩萨，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跟妙觉如来，他们没有妄心，他用真心。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你怎么还会有个常念，有个断念啊？这个念头没有了啊，没有了才是平等圆满。平满是与平等圆满的智慧，平等圆满，德能平等圆满，相好平等圆满，没有一样不平等圆满。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用他自己的宏愿修持功德，把平等圆满的相显示出来了啊，来供养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他做大施主啊，他供养多少人，这个功德多大啊，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相比啊，真诚心完全是真心的啊，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让他祈福究竟圆满的佛境界。事出世间讲到恩德，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我们发心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第一大事因缘，啊，无比的殊胜功德了，啊，这一生有幸遇到了， 可别错过了，错过就真可惜。那无欲欲者，大乘一章曰：染爱成净，名之为欲。尘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境界叫做尘净啊。你对这种境界，言对色，耳对声，起心动念就染了，就染污了。因为你不知道六根是假的，六尘也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如果在这个里面产生爱，这个爱字意思很广啊，顺自己意思的，你就爱占有，你就爱控制，不顺你的心的，你就爱他赶紧走啊。所以顺逆境界都用这个爱字来代表啊，就是说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在那里起心动念了啊，那就错了，那就必须叫欲望啊。啊，所以爱欲常常连在一起用。啊，总是想顺自己意思，实际自己那个意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只是造业而已啊。很可怕了。啊，下面又曰：于语言于受成语。啊，语言语言是判语，判语财色名食水，你想受用它，就是你想控制它，你想占有它，这叫欲，这就是说欲啊，欲的意思。又居舍论云：欲为希求所作事业，这也是一种欲望。啊，你有希望，你心有所求，求什么呢？你做的事业。六道里头谁不做？事业做得越大越好。如果事业是为自己，多半是在三途啊。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念头啊，完全是贪嗔痴啊，增长贪嗔痴嘛。贪心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都搞这个了。如果你的事业是为别人啊，为国家，为民族，为一切众生，好，这种事业的时候，将来感的果多半是天道啊，是圣贤嘛啊，将来往生天道啊，但是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啊，世间确实做大善事的人，啊，念念的为国家民族，念念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很多都做了天神，啊，神有一个意思讲法，大公无私，是为神，这神明啊，他走到那一道去了，很多。说据此在经中，学诸爱诸啊，于业无希求，啊，不希求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啊。啊，我们没有需求，也没有不需求，需求跟不需求都放下，是一切顺其自然，好啊，你命里头有福报，自然的，何必要求呢？何必要费那么多心去经营呢？老老实实经营，命里的有的全都会出现，命里没有的求不到啊。命里头有的，如果求能够求到，孔老夫子也求了。为什么他不求？他知道命里头没有求不到，命里头没有那个官位求不到。命里头没有财富也求不到，那何必呢？啊，你所求得来的全是命里有的。中国古人所谓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这个话说绝了。你真听懂了啊，你一生是安然。那怎么过日子呢？随顺众生。那普贤菩萨讲的，随喜功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过得真幸福啊，自在美满呐、啊。啊，如果遇到佛法，你这一生所祈求的只有一桩事情：解脱。我再不搞六道轮回了。啊，这一生决定要超越，不干这傻事了。啊，能不能做到呢？决定可以做到。啊，儒家叫人成圣，道家叫人成仙。啊，佛法叫人成佛，成圣、成仙、成佛不一样。啊，圣人在六道，啊，他们的果报多半在天上，啊，因为他们有断欲，他生欲界天。如果欲望断掉了，他生色界天。啊，所以中国的儒多半在色界天，道呢多半在无色界天。啊，佛他要脱离六道，所以佛家最小的果报，最起码的阿罗汉，阿罗汉不在六道里。离开六道了，到四圣法界去了，大乘更高啊！大乘多半修一般法门，他到华藏世界啊，念佛的生弥陀净土啊，极乐世界，他到这去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就学习到此地。